Sky 跟那个。 Sky， 你现在在收音吗？ 对啊。 天哪！哦。有啊。 所以没有人的衣服不 露就露了。 现在要可以录， 会随便哦。高哥根本没有讲话，听到了， 一听都是我声音，他很生气。 哈哈哈哈 哈！我他讲的时候就最正确的哦。 旁边按 按快门啊， 就可以录到你那个的那个屏幕那个声音。那 看，那看你的快门声。 继续啊，它是。 是啊，那是对焦声。 是快门声啊。 你牺牲几张吧，等一下我再借你卡。 哦，掉去了。 哈哈哈哈哈！ 二十分钟， 这边都好早起来，我看快五点就有人在散步。 新竹的人早起来，就是我们没那么早起来。 对啊， 所以我们永远看不到他们。 这样。 五点不是有时候才是刚要睡觉的时候吗？ 不睡了啊！ 而且在交大绝对不会这么安静。就我说像现在这样子哦，你还是可以听到一些声音。我在交大， 可以听到更多声音。